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征真理，可是换别成场地，吹嘘梦游像抽屉，散漫吐着的交易，有人在战马不清澈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马，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自意大利的曼陀林呢，自从被比尔门罗运用到蓝草音乐当中呢，就成了流行乐里面独树一帜的一种音乐的音色哈。那说到有曼陀林的歌曲，一定会想到 Travis 这首 Sing。 我们刚刚为大家安排的是陈楚生的翻唱的版本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我们来听进榜的一首新歌，首周排到 Top 40第12位，李荣浩《成长之重量》。这首是为目前上映的电影《动物世界》演唱的片尾曲，采用了三拍子的节奏，洋溢着翩翩起舞的律动感啊。 睡不完，想了很久，妈妈就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说我身上就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当然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了送了收了那些话，只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承认吧，条件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甘，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有时候就是一场激烈的流浪。

闭上一时许许幻想，最深处哀愁的心里还有谁？ 一首新歌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 山的尽头有一座很久也很美的房子，有人路过总不禁去赞美它。 我们在歌曲当中呢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励志啊、拼搏啊、挑战自我的一些情绪和故事，那下面这首歌真的就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情绪了，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另外的一种选择，尤其是女孩子，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我在北京，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来收听麒麟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呢？在这个燃下呢，最热门的话题当然就是世界杯了，很多人呢就是熬夜挑灯夜战，一场不落呀。在这次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式上面，我们看到了陈奕迅，他作为某品牌的代言人去俄罗斯观赛。此外，他还获邀颁奖给扑出梅西点球的冰岛门将霍多森啊。霍多森呢，踢球是兼职的，他真正的身份是导演，非常酷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帖子？就是冰岛的人口不是很少吗？然后最后呢，总结出来就那么一点人来组成了国家足球队啊！那世界杯上面这个当门将是压力非常大的，不仅要有敏捷的身手，而且还有要有一双睿智的双眼来洞悉射门的方向。所以呢，首先第一首歌曲就送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哈，这首歌叫做《看穿》呐，伊森。 你可以看穿谁？泛黄的旧照片，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出他当时候脑袋里想的是谁。你想要看穿谁？张口却又挑着眉，说了三言两语，一字一句，到头来还是分不出白或是黑。偏偏人总是偏偏用说谎作为最前线，天天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假冒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的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的人真正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的人真正危险。又想要看穿谁？有什么新发现？就算你有多少百般论断，却也无法看穿是谁戴假面。低着头看着鞋，干干净净没残缺，刚在街头路上才会发现，跨过我的每双鞋底层层污点。偏偏人总是偏偏看那华丽的超越一切，渐渐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走最高点。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 给我一双慧眼，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一个门将啊特别想要拥有的特异的功能哈。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伊森陈奕迅的《看穿》，羡慕这些呢在俄罗斯看球赛的朋友们哈。今天第二首歌，五月天 OK 合唱团合唱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中文版主题曲《有我们主宰》，你还记得那一年的冠军吗？时间好快啊，四年就没了。 期待一场球赛。Yeah. 起来，天地逆转起来，烦恼飞踢起来，飞踢到大气层外， 扭转过去和现在，请说你不等待，活着快乐的未来，是谁的主宰， 要我们主宰。 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冠军是以钢铁意志著称的德国队。我们听到的是4年前五月天跟 OK 合唱团合唱的2014巴西世界杯中文版主题曲《由我们主宰》。当下是俄罗斯世界杯呀。每次到了世界杯，场外也活跃着非常多的预言家，那其中呢最为著名的就是章鱼保罗，你还记得吗？在南非世界杯啊，就是8年前八预言八命中，再加上2008年欧洲杯6次5中的成绩，综合92.85%的准确率，名噪全球哈、啊。章鱼保罗今年最开始也有一些这个预言大仙，比如说俄罗斯有一只猫，一上来他就预测呢，这个俄罗斯首战对沙特阿拉伯，他居然预测沙特赢，哎，所以他现在应该退出江湖了吧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旗开得胜， 痛快自在，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在 See the champion Take the field now Unify us Make us feel proud 通往起来，双双开怀，天涯不过我胸怀 Celebration It surrounds us Every nation All around us 青春是一首歌迎着光让我们一起唱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踢到天际无限大 一起唱喊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在 See the champion Take the field now Unify us Make us feel proud 头望起来双双开怀天涯不过你我胸怀你是兄弟来自四海新年起来为你喝彩 Sing forever young Sing songs underneath the sun 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踢到天际无限大 一起唱喊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喊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Now wave your flag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8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中文推广曲由张学友张靓颖 Keenan 共同演唱的旗开得胜啊 一起唱喊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喊让梦茁壮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张靓颖继续要为大家带来一首跟足球有关系的歌曲。中超联赛创作并且演唱的加油歌《Go》，张靓颖当然是球迷，她不是假球迷哦，她是真球迷。除了演唱歌曲，还化身足球宝贝拍过写真。另外呢，我记得她是阿根廷的铁杆的球迷，现在变了吗？有些球迷会变来变去的哈。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叫做《齐达内 We Say Hi》。 却不见我。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有你，我们跟着在。We say hi， 不期待你所有的期待，陌生都有你在。Say goodbye， 过去和现在，时间过得太快，不愿看你离开。We say hi， 不期待没永远和失败，永远一样精彩。Don't say goodbye， 共同的年代，我们的心中将永远有你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群人把酒还没剩，都不肯离下，追着那个远的船。留神，他们转过身往那边去，快跑！两扇门隔一万公分，跑得太累，还装着大家都不说，太可恨，被你缠住身，就算你狠，不转一屁就不见我。那那那那。 莫言林的齐达内 We Say Hi。 说到齐达内呢，想到2006年的世界杯，很多朋友一下子不记得冠军是谁，但是一定对法国队对意大利队的比赛当中，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那一步是很有印象的。当然时过境迁，两个人现在都成为了观众席上的看客了。齐达内 We Say Hi 啊，这届世界杯呢，其实还有蛮多这个球场外的一些看点，比如说主题曲的表演，还有中国的小护手啊，小护旗手入场，还有呢这个粉丝在球场偶遇了陈奕迅的吴秀波等等啊，到罗纳尔多的体型。2006年世界杯是德国世界杯，那一年的冠军是意大利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为大家回到12年前啊，由陈坤、李泉、韩雪、黄奕等人演唱的2006年世界杯官方中文主题歌《生命的骄傲》。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别走开。 有个梦，我们心中 穿越时空，飞翔歌颂 梦想的世界，不再遥远， 用欢笑和泪水，用爱去体会， 叫着火热的诗篇，传承着诺言， 我无怨无悔， 握紧双手，拥抱起胜利的象征， 勇气的天空，梦开始的地方，在这里我会找到， 我会找到 生命的骄 傲。曾有个梦，我们心中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美南美联盟神州共享，我在北京，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播出中国歌曲排行榜。俄罗斯世界杯呢，现在第二轮正式打响了，真的是白天上班晚上看球啊，需要十足的体力啊，我要心疼你三秒，心疼我们啊。你支持哪支球队呢？1998年是在法国举办的世界杯啊，李玟的颜色被指定为98亚洲杯足球赛中文主题曲， Coco 李玟颜色。1998年 Coco 李玟如日中天的时候，带来的是98亚洲杯足球赛中文主题曲，也作为唯一的华人歌手放歌亚洲杯的开幕式，我们听到这是 Color 颜色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位超级球迷带来的超级冠军，他从小就喜欢踢足球，经常小秀球技，范志毅曾经说他是业余里顶尖那一类的哈。他最喜欢的球队是曼联，我们来听小鹿鹿晗超级冠军。 go。 鹿晗超级冠军，其实有很多的歌手音乐人呢都是超级的球迷，像香港的左邻右里的谭咏麟啊、像李克勤，嗯，他们都是超级球迷。特别李克勤不仅为德国世界杯专门推出了一张 EP 叫《我着十号》，还经常回到电视台担任比赛的解说。另外，身为香港的足球名宿谭江博的儿子呢，谭咏麟有可能是所有歌手当中足球踢得最好的啊。1990年世界杯那首经典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相信各位资深球迷一定印象深刻啊。理想与和平来自谭咏麟啊。 愿望扎在心里面的星，不分疆土各界，绿草今天作证，人活着为了理想，为和平。To be number one， 飞奔在马线，需比拼，合作踢走黑边。Oh yeah， 不必分西东，只知彼此。

孙楠，因为有你，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今天中国歌曲排行榜接近尾声，要谢谢各位的收听，继续看世界杯吧。当然对于中国队而言，最难忘的是2002年世界杯，那是中国足球最闪亮的一次。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够作为一名中国队的球迷去世界杯的现场为中国队加油呢？所以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啊。最后送给大家是群星演唱的崛起，再次谢谢各位的收听。 无论怎样你都是我的兄弟，再遥远都会注视着你，你的每一次跌倒和爬起，我的心疼，我的惋惜，展翅腾空绝迹，向前冲，昂起头，身为战士做英雄，男子汉跟我走，狂奔燃烧热汗流，向前冲，昂起头，炎黄子孙齐加油，战斧崛起高昂首，横生一跃向胜利冲锋，向前冲，昂起头，面对更高的追求，有你为我打身后，我会奋勇到最后，向前冲，昂起头，炎黄子孙齐加油，战斧崛起高昂首，横生一跃向胜利冲锋。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萧敬腾，全是爱。 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 第19位，那英，夜光。第18位，曹芳，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第17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第16位，许嵩，老古董。 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用来追捧。 第15位，张杰，《Pretty White Lies》。第14位，周深，无关。 装作与爱。